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车险同仁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仁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仁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晚上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机场高速三元桥到五元桥出京方向，京沪高速五环到四环进出京双向，还有京开高速马家楼桥到新发地出京方向，以上路段车流量比较大。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文化启迪智慧，文化滋润心田。每晚7点到8点，北京文艺广播，让我们一起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北京时间19:07，您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这是大家从小就会背诵的一首童谣，二十四节气歌。我们今天生活在城市里，似乎对二十四节气的感触不是那么深刻，但是在传统的农耕社会，人们对物候、对节气有着细致的感知。有人说，乡村是城市的童年。其实每个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心里都有一个田园梦。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田园，走进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满。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一位是传统文化研究学者，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任彤先生，欢迎任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彤。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今天要和大家聊聊二十四节气，聊聊小满背后的文化和故事。节目的上半时段呢，给大家准备了这样一道题。二十四节气在2016年的11月30号正式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啊，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那么我们的问题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被确立的一个节气是哪一个呢？ A 小满， B 春分， C 冬至， D 夏至。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有机会获得新近出版的幽默文库系列丛书，一共是4本，包括了鲁迅和老舍先生的幽默作品选，还有被称作是古人脱口秀集锦的现代口语白话本的《世说新语》和《蛇华录》。其实说到二十四节气中的小满啊，好像没有说到，比如说说到清明啊，说到冬至， 那好像更加的盛大一些，这好像只是平常的一个节气而已啊。 好像一说到清明，一说那个什么冬至啊，一听这节气我知道，我觉得好像一说到小满，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哎呀，小满有什么可说的？ 对呀、啊，我们听听这个小强接彩的各位啊，就是看看大家对小满是一个什么印象，到底了解的有多深？我们听一段录音。 我想问一下，您对小满有多少了解？ 小满的习俗。我就知道小满它是指那个小麦的那个种子那个开始灌浆的意思，好像这个季节就开始指麦收的那种做一些准备工作。 小满的习俗我还真不太清楚，小满有什么习俗？小满不就是说什么是那个5月20号左右，大概就这种，如果是南方正好快赶上梅雨季节，但是具体小满有什么习俗我还真不太知道。 我知道就是一个节气，小满是个具体是个什么含义我还不太很清楚，因为咱们一般都知道比较大的那种，你知道，就是说比如说像有人像前段时间的寒食吧，可能因为我们跟那个原来的寒食文化搞过一次，那个可能还知道点，可以就是说小满还真不是特别了解。 您知道小满吃什么吗？ 不知道，我就想听听就这会儿 小满吃什么呀。小满有特殊的要吃什么的吗？我们家南方人啊，但真的好像没有说在这个时候要特殊吃什么的时候，真不太清楚啊。 因为我是南方人，我们那边小满好像说实话没有什么讲究，我们那会儿那属于农村，那种节气一般都对应的就是庄稼呀、啊、或者说种植啊，或者说那种像这种说吃喝，对南方我们那种还真没有什么特别那个，可能北方这边可能讲的比较多。 你知道小满大概在哪一天吗？应该是 小满应该是春夏那会儿吧，是不是？具体我真不太了解了。就 那您知道您当时那24节气歌？ 不太了解，小时候没有学过。 春雨青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我今年7岁。 果然对小满不太了解哈，就是我们现在生活在城里头啊，就离田园离农耕似乎确实是远了点儿。对于物候的感知，天气的变化，植物的成长，好像没有那么细微的观察。但是很多朋友提到说这个去年的11月份，我们的24节气被列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的时候，很多朋友说我们这个能列入吗？我们这个算吗？就是似乎有一种犹疑在里头，不知道24节气真的它的价值究竟在哪儿， 文化内涵到底有。 对，其实任老师举过一个特别形象的例子，给小朋友讲24节气。您今天给我们讲讲24节气它在说什么。 那就先说一说什么是节气啊。 嗯， 本来是面对6至10岁的小听众的啊，节气呢其实是两件事啊，一个是节，一个是气。节气其实就是啊一个比喻，就是古人打了这么一个比方。大家都见过竹子吧？哎，竹子上是一节一节的竹节，竹节中间是空气。好，这就是节和气。 反正我是第一次听说。 哎， 这个比喻很形象， 形象也很好记。 嗯， 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呢，围绕着太阳转这么一圈就是一年。因为是绕日运转啊，公转这叫，所以这一年呢又叫做太阳年。把这一圈平均分成12份，就是月份。我们经常说月份，月份是怎么回事？就分了12份。 嗯 啊，这12份，也就是咱们中国阳历。这注意，不是公历那个阳历，也不是阴历。有人现在可能还认为啊，这个24节气是不是阴历的？不是，是阳历的，是我们中国阳历的12个地支月。这12地支大家都熟悉，就是和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那12属相相合相配合的那12个字，哎，就是那12个字，12地支月。那么他们这12个地支月呢，也和一年当中的12个月份相互对应。月初的时候，就好比是竹子上那个竹节儿。 嗯 嗯， 中气中间的啊，那空气啊， 中间呢叫中气啊，在月中间有个名字叫中气，那么节跟气加在一块儿就叫节气。哎，每个月都有一个节一个气，一个月也就是两个节气了， 等于就是加一块24个了。 对，就24节气，就这样。其那么就是相当于地球围绕着太阳旋转一周，用多长时间呢？365又1/4天。先秦以前就测出来了。 嗯，要说多伟大呀！2000多年前这24节气就有了。我们特别感同身受的是，比如说每逢一个节气到了，哎呦，今儿就下了雪了啊！哎，立秋了，这风就突然凉了。 今天小满下雨了。 对呀、啊，你其实感觉，哎呀，古人怎么这么聪明？他们怎么在2000多年前就详细的记录下这一切？而且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感觉他的时候还觉得他如此的准确啊！ 对，他很多时候这个交节的时候啊，天气不是说是渐变的， 嗯， 往往是骤变的。 对， 清明时节雨纷纷， 嗯， 唐诗里写的是吧？那个时候正好清明是什么意思啊？是风的名字，清明风至，其实就是东南海面上太平洋暖湿气流吹到这儿了， 嗯， 但是和西北这个冷空气还没完全走啊，在交锋，在争夺阵地，这个时候就出现下雨的现象。所以就是总是在这个时候，哎，清明时节雨纷纷。 那今天小满，你跟我们说这小满什么意思？ 嗯， 刚才好像跟我们说跟米夏的名字还有关系。 这个任老师说米夏这两个字儿啊，充分体现了农耕文化的特点。 对，所以我们就从米夏讲到立夏。 哎呀， 讲到夏， 特别荣幸啊！来讲讲。 咱们现在呢是小满第二个夏天的第二个节气了。 对。 嗯、 夏天，这个夏字。 嗯 啊，我们看青铜器上也有这个字，《说文解字》说夏，啊，说是中国人也，这个显然说的是族群啊，我们是华夏民族嘛， 嗯， 它和季节还没有关系啊，但是呢，这个夏的什么样子呢？像一个人大张四肢的样子，我们知道大字嘛，大字怎么比划大呀？就得把手伸开，对吧？ 嗯、 好，就表示大了。 嗯， 夏就是大的意思，夏季万物都在长大。 嗯， 刚才那歌里都唱了，是吧？ 对对对， 哎，都在长大，万物皆长大，哎，就是是一个生长期，春种夏长，夏天长春长，万物都在长啊。所以呢，这个立夏的时候，气温就开始升高了。 嗯， 这个气温一高，是有利于农作物的成熟啊。这个立夏呀，在宋代的时候有一个诗人叫做赵有直，他写了一首诗就叫立夏。 嗯 啊，这立夏里面有两句特别有意思，他说什么呢？他说龙母日长，日长就是白天长了呀，蒸翠麦，那麦子是翠绿的。 嗯， 没熟啊。 嗯， 翠绿嘛，这翠麦嘛， 你想他用蒸翠麦给蒸熟了， 嗯， 蒸完了以后，这翠绿的这颜色的这个麦子呀，就慢慢的像黄金的颜色， 对， 哎， 才有了金黄色的麦田。 对， 嗯， 就是 要是倒的就是成米了。 对，嗯， 小满这个时候呢，就是已经开始饱满了啊，庄稼籽粒开始饱满了， 嗯， 但是呢还没有完全饱满，我们不讲大满， 嗯， 因为满招损嘛，是吧？ 嗯， 那有的听众朋友还问过，说有没有大满呀？ 24节气里有大满吗？ 大满的这个现象其实是有的， 嗯， 但不叫大满，其实就是芒种。 芒种， 嗯，哦，就是小满的下一个节气。 嗯，芒种是五月的节， 嗯， 哎，五月节呢，我们都很清楚的，就是白居易写的《关义麦》那首诗， 啊， 说田家少闲月。田家很少有这个闲着的时候。 嗯， 五月人倍忙，为什么？那个时候割麦子啊，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这是其实就是写芒种这个时候了。 嗯， 关义麦，义麦就是割麦子，这个有一个就是比较大家熟知的一个成语。 嗯， 就是望梅止渴。 哦， 嗯， 刚才我们说了那个赵有直。他写了两句特别有意思的诗，龙母日长蒸翠麦， 园林雨过熟黄梅。 哦，它还没熟呢。 哎，脆麦和黄梅它是相对的。 对对对。 这个时候啊，就是说麦子熟了，但是梅子没熟。 嗯。 最著名的《三国演义》里边有个段落：“青梅煮酒论英雄。”青梅煮酒，那梅子不能那么直接吃，那青的那吃的受不了，太酸了。煮了，拿用酒给煮了。 还你刚才说了一个望梅止渴。 哎，他说了为什么请你来，请刘备，曹操请刘备，为什么请你来青梅煮酒？我想起一件事来，那就是去年战宛城征张绣的时候， 嗯， 就走到田地当中一看，哟，这老百姓怎么都没人，没无人义卖，原文上写着， 嗯， 那干嘛就跑了？所以对大家对这个纪律要严明， 嗯。 所以才有马踏麦田割发代首的故事。那么那个时候呢，征张绣的时候就是因为战士口渴，条件反射嘛，说前面有用鞭梢一指啊，说前面有梅树，哎呀那梅子还是青的没熟，这战士们全不渴了，嘴里分泌唾液了是吧， 条件反射了。 哎，这个时候就说明麦子虽然熟了，但是梅子没有熟。梅子什么时候熟？得黄梅时节家家雨。 对， 嗯， 因为古代农耕社会啊，嗯，我们对自然对节气的感知特别深刻，所以我们在很多唐诗宋词文学作品中能看出那种诗人对于气候的变化那种感知啊，都变成非常漂亮的闪光的文字了。刚才任老师一直说小麦啊，小麦我考大家一个，对，很多朋友可能知道小麦几月份，我们指冬小麦啊，几月份种几月份收？刚才收的时间已经说了，那小麦播种，冬小麦黄河流域是几月份种呢？大家可以试着答一下啊。其实我们今天在微信公众号的时候推了这样一个标题，就是今天应该是中国的母亲节啊，今天我们要聊到两位非常伟大的女性。咱们上周五的节目曾经说过啊，中国人发明了这个丝绸啊，其实野桑和野蚕全世界很多地儿都有，为什么只有中国人发明了这个把蚕给驯化了，然后可以吐丝可以成茧，然后可以有漂亮的丝绸然后出口到全世界啊，这是其实在于中国有非常聪慧的非常勤劳的女性。我们就说说这两位女性啊，一个是雷祖，这个雷怎么写呢？一个女字旁放一个累，劳累的累啊，很勤劳，每天都干活，叫雷祖。 雷祖是谁？ 雷祖是谁啊？还有一位也可以先说说，她叫魔母，女字旁加一个墨，就是莫愁的莫啊，就是她是历史上一个非常丑的丑女，但是她非常的伟大。我们先来说这个雷祖啊， 就是我们有一个跟农耕文明并行的啊，就是丝织的文明。 嗯， 刚才我们说到，写这个节气的诗歌，有很多的诗篇呢，就是描写节气。唐朝有一个诗人叫元稹， 嗯， 啊，和白居易并驾齐驱的， 元稹， 史称元稹、 啊。 对、 嗯， 他呢写了24节气诗啊，他挨着个的都写了。 哦， 写到小满的时候呢，他说：“田家丝黍稷，方伯问蚕丝。”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别光顾了种地，农作物。方伯是什么？是地方长官，地方的老大。哎， 问 他还得问蚕丝，这个不能光有耕，还得有织。 哦， 解决的是温饱。 对， 耕解决饱。 对， 是不是？那你温怎么解决？ 对， 就得用这个织来解决 啊。对， 吃饱穿暖呢，是吧？ 就是啊， 嗯， 这最起码的。那么桑和农就是立国之本，它既是立国之本，也为最基础的这种家庭生活提供了衣食来源。 嗯， 我们到七夕的时候，是吧，都知道牛郎织女，牛郎织女其实就是男耕女织的象征。 嗯嗯嗯，牛郎织女嘛， 牛郎织女。 对啊，就很明显，耕织图。 对， 颐和园有这个景观是吧，耕织图。那么你像七夕的时候，那个女性做那个巧花馍，那是对收成的一种体现。你看我们做成这么精巧的馍，那是体现女性的心灵手巧啊。 对， 但是那材料从哪来的？男耕来的。 嗯， 是吧， 得提供原料啊。 对，所以这加在一起。那么从什么时候开始？春分以后要劝课农桑，就是督促大家要开始耕种， 开始要养蚕，开始来缫丝，这为以后的这个穿衣服，哎，要做准备了。 准备，嗯， 哎， 那这个跟这个雷姆，那这雷祖什么关系？您还没有说到。 哎，这雷祖呢，就是发明了这个发明了用这个蚕丝来纺线 啊， 哎，他是这个发明人。我们国家呢，就是对宗教其实并不太崇尚，但是有很强的这个宗师情节，非要把各行各业找一个祖师， 嗯， 是某某发明的，是吧？今天说今天是母亲节，你想想，皇帝的妻子这个雷姆， 啊， 皇帝的正妃啊，我们都是炎黄子孙， 嗯， 这雷祖母仪真正的是母仪天下， 嗯， 是我们共同的母亲，比较远古一点的母亲。这个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女性，啊，她倡导婚姻。 哦，她倡导， 哎，以家庭为单位了。 哦， 就说是不是以前，比如像她要是织丝啊，或者说这她一个人干不了，只能是家庭单位 需要合作 来完成啊， 嗯， 这样呢分工了， 嗯， 男耕女织是吧？这样这个我们就温饱解决了，而且有了家庭的秩序啊，夫妻的关系，这种伦理的观念就都有了， 嗯， 啊，所以呢， 雷祖很伟大， 哎，很伟大， 嗯。 刚才我们说那个嫫母是他的助手， 嗯， 是皇帝的 第四 次妃，哎，也就也有叫次妃，有叫四妃的， 嗯， 啊， 就是他的。这个嫫母啊，咱们下半时段也要讲一讲，她身上有特别多的故事，比如说她虽然长得很丑，但是她发明了镜子啊，这个很有意思，她是怎么发明的呢？咱先把节目的上半时段那道题给大家先揭晓了一下啊。刚才问大家就是冬小麦是什么时候播种的啊，很多朋友答的是秋分，也有答寒露的，苏卫东答的是十一月啊，正确答案其实冬小麦应该在十月份左右那个时候播种是吧？ 秋种 是吧？这个冬小麦它是和我们一般来说这个就是植物，春，咱们说春种秋收不太一样啊，它是秋天种，然后夏季收， 哎， 嗯，这个冬小麦嘛， 它时间长，所以它要好吃。 对，冬小麦的口感要比就是说经历夏天长出来那个小麦要好吃得多哈。然后我们问的是24节气第一个被确立的节气是哪个？很多朋友答的都是小满。觉得你们说小满还不答 小 满是吧？但也有答春分的，这个你看什么涅槃啊、宝塔呀，啊，他们一开始答的都是小满。韩卫东答的是夏至，答什么都有。咱们让这个任老师给揭晓一下答案。第一个确立的24节气是哪个节气？ 第一个确立的节气呢？有人答春分啊， 啊，有人答春分， 那个 秋分也有 啊，春分那个黄金零度可能相混淆了。 嗯， 第一个确定下来的节气是冬至。 嗯， 您跟讲为什么是冬至？ 简单介绍一下。 简单介绍，还有一分钟。 它是用测日影的办法， 嗯， 就是这个日影最长的那天是冬至。那么 就是冬天那个在冬天时候白天最长的一天。 对， 嗯，太阳入射角小嘛。 它什么时候再最长呢？它因为过了这天，它就日影越来越短，越来越短，短到夏至是最短了。 嗯， 过了夏至又越来越长，越来越长，再次到冬至。这就是我们说的地球围绕太阳转了一周， 嗯， 也就是一年的时间了。 对，所以冬至是最早被确立下来的。过去我们有一句话叫冬至大如年，我们也讲过清宫三大节，其实就是元旦是春节啊，元旦、冬至和万寿节，皇上的生日。节目的下半时段继续跟您走进田园，聊24节气，聊小满，一会儿见。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收中介费的家政平台， 咨询电话95081。 要装修，您买好材料，美潮的产品特畅销，华彩漆，中国创造中国漆，情系国人中国风，夸墙你赞墙固。强强联合把这墙面基础做得牢又牢，一刮平一刮就平的好腻子，防水度除味防水有特效，粘瓷宝粘贴瓷砖不脱落，保证牢固质量好，讲信誉重环保，神州粗粗夸美潮。 美潮 Michael 乐享端午，感恩父母。六月十八日，国图艺术中心音乐厅，听见经典，立体阅读。北京电台十一位主持人与特邀少儿节目主持人，联合国家交响乐团弦乐四重奏音乐家，共同演绎经典，展开文学与音乐的对话，呈现一场合家共赏的视听盛宴。六月十八日上午十点，和孩子一起听见经典。购票查询大麦网。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很暖。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7.6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文化之门， 文化是见字如面的惊喜，是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的怀旧，是九门内外儿时的记忆，是生活的诗与远方。打开文化之门，解读历史行囊，聆听身边故事。周一到周日每晚7点到8点与您相约。与您相约。 24节气歌。 北京时间19点32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正在直播的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要和大家说说24节气中的小满，再一次介绍一下此时此刻光临我们节目的两位，一位是传统文化研究学者，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任彤先生，欢迎任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彤。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选题策划人小强。 嗯，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强。 嗯，今天说的是小满啊，很多朋友参与我们的互动了，其中有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老满，我以前都没有见过你啊。他的名字叫老满啊。 还有一个花脸说得好，说雷祖是北方部落首领黄帝轩辕氏的原配元妃。 对，其实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讲到这两位非常伟大的女性啊，一个叫雷祖啊，她的名字听起来好像像男性啊，但是她其实是女性，女字旁加一个累啊，一个受累的女性。刚才任老师也说了，其实我们今天说蚕丝，说农那个女织啊，她那个里头有绞丝，其实是可以追根溯源知道她是怎么来的啊。 今天是起蚕节，这个祭蚕神嘛，等于这个雷祖就是蚕神。 对啊， 相传今天是她的生日。 哦， 其实今天未必是她的生日啊，是这个节气，蚕桑应该成熟该缫丝了。 哦， 所以呢，为了纪念她，就是把这天定为起蚕节。另外，真正呢，其实应该我们中国华夏民族的母亲节，真是应该是今天。 还有一位特别伟大的女性啊，她叫嬷嬷，女字旁加一个莫愁的莫，嬷嬷身上也有很多有意思的故事啊。节目的下半时段仍然给大家准备了一道互动题目，上半时段我们曾经接采了一些朋友啊，他们在谈关于对小满的认识。 我问他吃什么，对小满节气吃什么。 对，其实我们很多节日很多节气都和吃有关系，我们似乎最后用一种吃记住了某一个节日啊，真的也不能说不好，但是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吃以外的很多东西啊。那我们下这道题也是问大家，就是说如果小满我们要吃的话，我们该吃什么啊？这个有几个选项，大家可以选一选。 A 春饼， B 饺子， C 苦菜。 地青团，把您认为的正确的选项发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答对的听众就有机会获得新近出版的幽默文库系列丛书，一共四本，包括了鲁迅和老舍的幽默作品选，还有被称作是古人脱口秀集锦的现代口语白话本的《世说新语》和《舌滑录》。 好像一说这个吃什么，我觉得饺子是万能的，对不对啊？大家可以 要我肯定不选春饼，都立夏了能选春饼吗？我得选个青团呐、苦菜呀、什么的啊。大家可以试着答一答这道题啊。那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还得说说这两位伟大的女性，当然这两位伟大的女性生活中都有一个共同的男性啊，这就是皇帝 啊。 嗯，说说皇帝啊，皇帝其实有一个重要的发明，对不对？ 对， 跟今天也有关系，跟小满也有关系。 小满呢，除了祭蚕神以外，还要祭车神。 嗯， 那么车呢，古时候有一种说法啊，说西仲造车，但是不见得西仲就真正的是首创了车。 嗯， 就像我们写千字文里面写田笔轮纸，是不是孟田就造笔了，蔡伦就造纸了，其实他们是这个东西的改进者，或者是改良者。 嗯， 由于他们的出现，可能是这个东西发展的更好了。那首创呢，我们就知道皇帝轩辕氏是吧，轩和辕，他是个 市 名，对，都是车子、 啊、 这竖着的木头啊，就是直木为辕，辕门嘛，车立起来是吧、 嗯、 那么横木为轩。 嗯， 你说他跟造车是有关系的，说皇帝战蚩尤，都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造指南车， 对， 哎，战胜了，在雾天啊，啊，雾霾都不怕，就战胜这个蚩尤了。为什么呢？因为它能变方向。 那么传说它造车、嗯， 哎，反正传说它造车。据说啊，当这个两个车轮之间的这个轴距和车轮的半径相等的时候，就可以实现这个指南。它不是复杂的那种。 哦， 齿轮组结构，那个时候他不可能有齿轮组。 好像说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说他造车包这个轮子，他好像有一个什么灵感给他一个启发，你给我们讲讲。 在田里干活，皇帝草帽让风给吹飞了。他追这草帽追不上， 皇帝还挺浪漫，追草帽。 草帽。 所以呢，这种其实我们说的这个车呀，包括就是运输啊、载重的这个车辆，也包括这种能够轮动的这种装置啊，凡是能滚动的， 嗯， 都应该有车的。你比如说这纺车是吧，它不能走，但是它能积累啊， 对，转， 哎，它把那个丝蚕吐出丝来，最长的三千米， 嗯，春蚕到死丝方尽， 变成线呢、啊， 嗯， 对， 能用啊，直的可不行，把它卷起来。据说这个嫫母就是纺轮纺车的创始人，这个、很可信啊。第一，家里面以家庭为单位了哈， 嗯嗯， 那么皇帝造车，原理他明白，他又是雷祖的助手，一起缫丝，那养完蚕吐完了丝，这怎么办？怎么积累起来呢？哎，他就想办法，说明这个人是非常心灵手巧的，这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应该说 才智过人， 对， 能够想到这个方法，嗯。 我们一想到母亲的形象，慈祥， 嗯， 勤劳， 嗯， 是吧？心灵手巧， 嗯， 但是她就是唯一一个，就是好像是丑女，四大丑女之一。 对，但是子不嫌母丑啊， 对、 嗯， 是吧？ 嗯， 我们还是认为她是我们共同的母亲的，是吧？ 就她是之所以能够成为皇帝的妻子，好像跟丑也有关系。 对 对、 嗯，这个可以讲讲这个故事啊，好像是皇帝为了制止部落抢婚，那时候谁好看那就抢他 了 啊。这皇帝说这不行，这太乱了，怎么办呢？我啊率先吹饭， 我 娶一个、 哎、 我来一丑的、嗯、我第四方妻子，我就娶个倍儿丑倍儿丑的、嗯、然后就娶到了这个嫫母啊。 丑虽然丑，但是他心灵美、 嗯、 对， 他丑到什么程度呢？据说呢他那个相片能辟邪。 嗯嗯， 就是现在就据说那跳后来啊跳大神的那个 啊啊 一个面具， 对， 就是他画的， 对对对， 啊、能够辟邪，而且皇帝、 就是、鬼见见着的吓一大跳。 哎，对、 嗯， 皇帝封他为方向士，就是干嘛驱鬼的，就是辟邪的。哎，有这么一句话说，嫫母丑成什么样呢？说善欲者不能掩其丑，就是你多能会夸人，你 对他没办法，我太因为太丑了， 下不去嘴，实在是找不着。 太可爱了 啊！ 只能这么说。 哦，就太，那完了，这太可爱了，以后不能瞎说了。小强太可爱了，这不能这么说了。 不过，我觉得他这个有一个，他好像您说在这个《吕氏春秋》里边有一段，他讲的特别好，这意思就是说。就是不能够忘记磨砺你们的道德，不能够衰退你们内心的纯正。这样做了，长得就即使这样做了，我长得丑又能伤害谁呢？就是他这个人丑的话，他觉得我丑没关系，很自信。 嗯，就这些话呢，曾经是皇帝，就是他的丈夫啊、就是对他说的。他后来用这些话去 等于是 教训那些自卑的女人，就长得不好看的女人，说虽然长得丑，但是你谁也没有伤害，你只要内心有无上的道德，那你就很棒的哈、 哦。我觉得他很正 能量。善美嘛， 嗯， 善才美， 对， 你恶就没法美不了了。他是心灵美的代表，应该说是。 嗯， 哎呀，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母亲还是很伟大的，虽然长得丑一点。 这是我们说到了。魔母啊，也是跟男耕女织有着重要关系的啊，这么一个伟大的女性。 然后她好像还是镜子的发明者。 对， 对，镜子。 我觉得很奇怪，就一个爱人狠的说爱美，她爱照镜子嘛。那怎么一个丑女会发明镜子？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挺有意思的这件事，应该是。 嗯， 传说呢是她用石片啊，能照见自己，完了又经打磨。这个石镜，说句实话。要磨起来那是不太容易，不太容易让石头。李白有两句诗， 嗯， 他说：“松门佛中道，石镜回清光。”这个松门是松门山，在哪儿呢？在鄱阳湖的水里面， 嗯， 那个岛。据说这有叫什么石头呢？就是黑曜岩。 对，它肯定是一种、 特殊的材料。 而不是寻常的石头，你要拿鹅卵石，你再磨它也磨不成镜子哈。 对，他后来就他就被这个，那个到青铜时代到来的话，他就被这个金属的就替代了。 魔母那时候还没有青铜呢。 就是他最早的时候，像一般人家说想我照着我什么样儿就怎么办呢？你说那没有镜子怎么办？这 那时候是以水为鉴， 临水而立嘛哈。 到湖边去， 《西游记》大家看过？ 嗯， 石猴出世。他出世以后和老虎在一起，和狼在一起，和飞禽在一起，他不知道自己是哪个族群的 啊。 然后到水边去了，哦，原来我是这样。后来就去找猴群了，人和他应该是一样的，是吧？ 这早上都是通过这个水，然后看自己长什么样子， 照见自己。而且后来就取，就是用这个容器， 嗯， 容器不就剑嘛，是吧？ 对， 剑、哎。那等于是这个，因为这个魔母，然后有了镜子。 嗯，而且它不只是照美丽的容颜， 对， 真实的容颜应该是， 嗯，照见你真实的容颜哈。 其实我们看，就这个传说呀，其实都是有根据的。中国古代四大民间传说， 嗯， 都哪四大民间传说？特别知名度非常高的， 爱情的是吧？ 第一个这个 白娘子， 白娘子肯定是有， 白娘子这肯定 那个牛郎织女， 牛郎织女也肯定有了， 孟姜女。 啊、孟姜女， 孟姜女，哦， 还有就是我觉得是梁祝， 梁祝， 嗯， 哦，这四个是吧？ 四个， 嗯， 没错吧？ 嗯， 这四个其实代表什么？ 不都是爱的死去活来吗？ 其实就映照着一年四季，春夏秋冬。 哦，我还真没想过，哎，想想哪个是春啊？ 这个梁祝又叫有这戏啊，对吧？ 嗯、 柳荫记， 柳荫记， 柳树啊，又叫双蝴蝶， 哦， 对吧？ 嗯、 春天的代表， 化蝶， 嗯 嗯。 嗯 夏季是什么？五月端午到现在也有这些，白蛇传对吧？ 啊，雄黄酒， 雄黄酒。 嗯， 秋天， 牛郎织女， 对， 七夕 嘛， 对吧？收获的季节。 哦， 冬天送寒衣， 孟姜女， 孟姜女。 哎呦，可不是嘛，范希亮。 我没想到，就一个小满节气能够讲出这么多的。 哦，哎，我还真的没有想到，这个四大传说是对应四季的。哦，没有哈， 其实还是 农耕文化， 农耕文化， 嗯， 而且耕里面还是有织，必须是并行，不能偏废的。刚才说方伯问蚕丝，对吧？ 嗯， 有这么一句话说：一夫不耕，或受之饥，就有人挨饿； 对， 一妇不织，或受之寒，就有人受冷。 哦， 但是我们家庭全都办得到， 对， 古代家庭。 所以农耕社会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啊，说到了这个一妇不织啊，就有人可能会受冻， 我们原来比如说哎呀得了一个儿子，我们说这是弄璋之喜啊， 对， 得了一个闺女女儿，我们说这是弄瓦之喜。很多朋友觉得 落瓦之喜 啊，对，就是那个 反正就是瓦 啊，说啊那是不是房上的一个瓦呀？其实还真不是，它是和女织有关系的。 对，它还真和跟我们今天的话题有关系。 嗯， 对， 跟他们说的嬷嬷他们有纺轮， 嗯， 是吧，那个纺轮纺线用的，这个瓦是什么，就是砖，是这个就是一个转，能够转动的转， 纺砖。 您 给我们的图，商代的纺砖， 哎， 是吧， 繁体字的那个专家的砖 啊， 如果没有下面那个手，没有那个寸， 嗯， 这就是那个纺砖的形象。 对对对， 嗯，其实它是过去纺织的一个重要的构件，是吧？ 说弄瓦， 嗯， 他不是要和那个张去比较啊，真的，他是希望 对 那个女孩成长一个能够丝织的行家里手。 对，其实是对他未来一个职业的期待，就是你在这个家庭当中，你真正能够承担起女织的重任。 他不是不出门， 嗯， 对， 他是要把家庭承担起来。 其实这跟房顶那瓦没任何关系， 对对， 没关系，还真不是房顶那瓦啊，就是弄瓦之喜，这个还原来很多朋友可能搞错了，但不知道。还有就是，其实这个纺车上有很多构件啊，我们今天出土了很多文物，其中有一个就很像那个陀螺啊，这个叫什么碾碾转是吗？ 碾碾转， 嗯， 其实小孩玩具那碾碾转和这个纺轮，它的原理是一样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啊，皇帝。滚动的这个车轮是吧， 滚动草帽， 所以我们说所有的这种轮动车这种轮动的这种装置啊，都应该叫车是吧， 嗯 嗯， 然后呢碾碾转其实还是一种吃食， 哎， 他们说就是寓意就是年年转，所以呢就是其实也是一种吃，他说是小麦小满前后，说是这个一种那个用磨呀，好像是磨研这个大麦和小麦， 嗯， 特别大麦，然后呢分离出来之后，它是那种跟面条一样，很类似这样的东西。说人种大麦碾的比较好吃一点，那个叫碾碾转， 你发现没有？ 嗯， 不管是碾碾转还是碾碾转， 嗯， 还是纺轮，还是你刚才说这是磨盘磨出来， 嗯， 都是圆满的， 对， 是吧？ 包括那镜子， 都在圆，哎， 对， 包括磨那个镜子都是圆满的， 嗯嗯， 有小满说到圆满，哎呀， 对，其实我们这时候还没有到啊，夏天我们比如说入了伏了，头伏饺子，二伏面，三伏烙饼，摊鸡蛋啊，吃的都是面食。一方面我们可能喜欢吃面食啊，那个夏天时候应该补补脾胃啊，还有就是确实那个时候麦子成熟了，家里有新的面下来了，所以我们就地取材，这个时候吃最新鲜的粮食食物，对身体也特别好啊，嗯。 所以是不是说小满吃什么？ 对，小满吃什么，我看看大家都答了什么啊。这个有的朋友特别特别细致，咱不是有几个选项吗，比如说韩卫东就说立春吃春饼，清明吃青团，小满吃苦菜，哎，都没有选你那个饺子像平儿啊，还有刘海平老师啊，还有 DG 啊，顺其自然，勇往直前啊，还有独善兼善啊，他们答的其实都是苦菜，说明大家已经意识到了哦，这个季节是应该适当的吃一点苦，其实和小满的这个每个节气都有三候是吧， 对， 有一后里就提到了应该吃点苦菜，是不是？ 是它，因为它叫 苦 菜 秀。 嗯， 什么是秀？ 对， 秀呢，就是说不容而食者谓之秀，就是容而不食。什么叫容是花，食是结果。 嗯， 容而不食， 不容而食，就是不开花就结果，这叫秀。 嗯， 那么开花不结果叫鹰。因为叫鹰，其实这个苦菜啊，它是不结果，但是它开花，苦菜花嘛， 对对对，苦菜花 是吧？ 苦菜花， 哎，所以它呢，应该说的是鹰。这个时候，它是长好了，吃什么呀？这个时候青黄不接，没下来呢。 为大家去去火啊！咱们垫着这音乐啊，来， 苦菜花， 去点火，来讲吧。这种小强也精心准备的，咱得放一下啊。 就只能吃这个苦菜，而且这个时候因为夏季嘛，入夏了 啊。 它有这个清火呀、解毒啊、清热的这个功效。 哦， 凡是苦味的东西，基本上都有这个功效。 哦， 你看我们吃那苦菊，它这是也是菊科的。 对，我们仨昨天都吃了点苦，不，昨天刚才。 刚才中午，刚才的吃点苦菊。 对， 苦菊也是苦菜的一种，倒应该算是。 嗯，有意识的吃一点哈。 菜庸啊， 蔡伯杰，就是蔡文姬的父亲，他说这个就是什么，就是叫苦磨菜，曲磨菜， 对 啊，曲磨菜， 北京叫曲，有一个歇后语，曲磨菜少水苦捯饬， 嗯， 哎，说的就是苦菜，他发苦头了，说明是 苦菜哈、啊， 嗯。 其实说到这个小满的三后，最后一后，大家看了之后可能有点不解啊，就是第三后叫麦秋至。 对， 嗯，这个跟收麦子有关系是吧？ 就是为什么是秋？ 嗯、 对，这时候别到秋，还有这夏季刚入夏嘛， 对， 叫秋了。这个秋是什么意思呢？ 嗯， 古代呢，这个秋啊，如果写咱们写全了它啊，一个禾木旁。这边呢是什么呢？是一个乌龟的龟，下面一个火。 哦， 一个乌龟的龟，一个火，这就念 秋啊。 哎，是什么意思？你要把那个龟搁在火上烤，头尾四肢它就收起来了。 啊、 嗯， 它是收的意思。那加一个禾木旁呢，是收庄稼，是这个意思。 嗯， 所以叫秋。 对，所以叫麦秋，是麦收的意思， 麦收的意思。 这过去要放假、哦，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啊？放麦秋假，要回去收麦子。在暑假之前， 其实这是在夏天。 对， 嗯。 然后呢，我觉得刚放到这个苦菜花，我可以说一句，就是这个苦菜花这个主演啊，曲云，他其实演母亲时候才只有34岁，太了不起一个艺术家了。 嗯， 这说的是我家乡的事 儿啊，您是山东人， 对，胶东抗日根据地。 就说到苦菜，我觉得还重点要说一个，就是京剧，京剧这个武家坡大家。都知道，可能是啊，就是最起码我觉得可能喜欢京剧的人都会知道， 嗯， 武家坡就是王宝钏去挖苦菜，他没有办法，只能吃苦菜。 对， 你给我们讲讲。 韩瑶待了多少年来着？ 待了18年。 吃了18年苦菜。 残唐五代时候的故事。 嗯， 对， 在那个现在还有大雁塔， 嗯， 附近有古韩瑶， 嗯， 说是王宝钏当时住的。薛平贵呢？这个现在。是不是跟薛仁贵是谁借鉴了谁，并不清楚啊。还有人说这格林童话里边也有相似的这个故事，啊，这个我们就说他这个故事。他因为他到那儿去，他没什么可吃的，原来是富家女， 嗯， 所以他只好挖苦菜吃。 嗯，好。 其实我们前期和这个任老师交流的时候啊，也说到了男耕女织，其实您觉得和丝绸之路还是有关系的哈， 啊？对啊， 嗯， 我们现在讲一带一路， 对， 那它根儿在哪儿？其实根源就在于丝， 嗯， 是吧？怎么来的？雷祖发明的。所以又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今天是一个我们中华民族的母亲节。 嗯， 其实我觉得这个路跟那个皇帝轩辕也有关系， 对， 有车嘛，才 对，才能有路，我们这车才能通过去。 对对对，一带一路， 嗯， 是一带一路， 才能载你到远方哈，才能互相交换贸易啊，不仅仅是交换物品商品，交换的也是文化啊，情感。 哎呀，我觉得一个小满能够有这么多文化内涵，我这是我在其实，在策划这期节目之前，我是没想到的，并且我跟那个任老师在聊的时候，我们最早时是从古语开始讲的， 嗯， 结果没想到，后来我们说先说小满吧，古语那时候可能还是比较早一点，跟时间比较紧张一点， 讲仓颉造字， 嗯，对， 始知文字乃服衣裳，那时候还穿着树叶了，为什么还没有丝织的 啊， 嗯？ 也跟小满有关系。 嗯， 对，提醒大家这个时节可以找一点苦菜来吃，多一吃一点清火的。花莲也说老北京常吃一种啊苦麻菜，也叫曲麻菜，是吗？ 对， 嗯，吃点苦菜去去火，保证能够这个夏天都健健康康的。也特别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啊！有听众问说，那我在外地就听不到了。锦阳传人说，外地能听到吗？您可以在网上听，现在的广播也不是线性传播了啊，找找我们的听听 FM， 下载这个 APP， 所有的节目往期的其实大家都可以听到啊。 对， 很多朋友也向我们的任老师问好，说哎呀老师这是好渊博呀，希望你以后还来，我们也真诚地发出邀请，希望以后任老师做客我们节目，给我们讲讲字文化的故事哈。 并且我觉得这个 汉字的故事， 这个节气还可以做个系列。 嗯，好，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播出的是演艺群英会，也希望您继续收听，我是米夏，明天见。 北京电台北广购物立减活动乐不停，520满满。